总有一幅画，小时候我们在乡下，蓝蓝的天嫩树杈，我常悄悄地望着你，太多心愿还要许下，那时候单纯的好傻。日记写错字的话，还可以用橡皮去擦，可时光谁又能拆除它。春秋翻过了冬夏，秋千悬在那多久了，失散的心海角天涯，我的小娃娃坚强些了吗，动没动把泪擦，你是否会想起回忆去了，我还会偶尔想起他，年轻的心已长大，太阳慢慢落下了，蚂蚁就搬着家，一瞬间你走了好远，写错字的话还可以用橡皮去擦，可时光谁又能拆除它，春秋翻过了冬夏，秋千悬在那多久了，失散的心